wie ich hier eine Fahrkarte bekomme. Wohin fahren Sie? Ich möchte zum Krankenhaus fahren. Drücken Sie zuerst diese Taste, dann werfen Sie das Geld hier oben ein. Vielen Dank für Ihre Hilfe. Bitte. 现在我们练习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单词和词组的发音。 Das Krankenhaus, das Krankenhaus, der Einzelfahrschein, der Einzelfahrschein, der Bescheid, der Bescheid, ausrufen, ausrufen, vergessen, vergessen, die Fahrkarte, die Fahrkarte.Entwerten, entwerten, gültig, gültig, die Linie, die Linie, der Automat, der Automat, die Streifenkarte, die Streifenkarte, drücken, drücken, die Taste, die Taste, einwerfen, einwerfen, das Geld.Das Geld oben, obe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你们好，很高兴我们又在法语三百句节目中见面了，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第14课，请您跟我们一起去购物。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14, faire des courses。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听一段小对话。 Salut Marc。 Bonjour Lucie, ça va bien? Ça va très bien。Fixons un jour pour aller faire des courses. Je peux aller tous les jours sauf mardi. Disons lundi prochain, à 9h du matin. D'accord. Tu es sûr de pouvoir venir? Oui, j'en suis sûr. Viens un peu plus tôt, si tu le peux. 在上面的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关于约会的一些表达法，其中也复习到购物这个短语。 Faire des courses. 我们请 Marc 用这个词组造一个句子。 Je vais faire des courses parce que j'ai besoin de vêtements. 我要去买东西，因为我需要几件衣服。Je vais 表示我将要做某事的意思。Avoir besoin de 意思就是需要什么东西。比如我需要这个包，就是 J'ai besoin de ce sac. Je vais faire des courses parce que j'ai besoin de vêtements. Je vais faire des courses parce que j'ai besoin de vêtements. Marc, 你知道买衣服的时候，服务小姐最爱对顾客说一句什么话吗？ Ce costume vous va très bien. 对，就是这句。这套衣服您穿很合适。Va 是动词 aller 变位来的。Aller à quelqu'un.意思就是很适合某人。 Ce costume vous va très bien. Ce costume vous va très bien. 下面我们学习怎样说明衣服的质地，请听这个句子。 Cette veste est en soie, n'est-ce pas? 这件上衣是丝绸做的，对吗？是什么质地？可用 en 加上质地这个词，如纯棉的就应说 en pur coton。 Cette veste est en soie, n'est-ce pas? Cette veste est en soie, n'est-ce pas? 当您看中一件衣服后，您可以向售货员要求试一试，如 J'aimerais essayer ce pullover. 我想试试这件毛衣。试衣服用 essayer 这个词 ，pullover 指套头毛衣、羊毛衫等。 J'aimerais essayer ce pullover. J'aimerais essayer ce pullover. 听众朋友，当你买鞋的时候，售货员会问您这样一句话 ：Quelle est votre pointure？ 您穿几号鞋 ？Pointure 就是尺码的意思。 Quelle est votre pointure？ Quelle est votre pointure？ 下面我们把刚才的句子连起来读一读。 Je vais faire des courses parce que j'ai besoin de vêtements. Ce costume vous va très bien. Cette veste est en soie, n'est-ce pas? J'aimerais essayer ce pullover. Quelle est votre pointure? 好，我们再读一次。 Je vais faire des courses parce que j'ai besoin de vêtements. Ce costume vous va très bien. Cette veste est en soie, n'est-ce pas? J'aimerais essayer ce pullover. Quelle est votre pointure?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刚才我们去到了商店，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怎样询问价格。有两种问法，一种是 Combien coûte ce foulard？ 这块头巾多少钱 ？Combien coûte 加上名词，这是一种问法。 Combien coûte ce foulard？ Combien coûte ce foulard？ 另一种问法是。 Quel est le prix de cette machine à écrire? 这架打字机多少钱 ？Quel est le prix de 加上名词是另一种问法。Prix 的意思是价格。Machine à écrire 指的是打字机。 Quel est le prix de cette machine à écrire? Quel est le prix de cette machine à écrire? Hey Mark， 巴黎最著名的商店有哪些？ 有 printemps， 还有 les galeries Lafayette， 但是那边的东西却太贵了。我这条领带就是在 printemps 买的。C'est une très belle cravate， mais elle coûte vraiment trop cher。 这条领带很漂亮，但价钱实在太贵了。coûte cher 意思就是贵，加上一个 trop 就变成了太贵。 C'est une très belle cravate， mais elle coûte vraiment trop cher。C'est une très belle cravate, mais elle coûte vraiment trop cher. 买完东西后问一共多少钱，可以这样问 ：Combien ça fait en tout？ 一共多少钱 ？Ça fait 是一个很有用的表达法，一般和数字连在一起用，表示多少钱、多少时间等等。En tout 意思就是一共。 Combien ça fait en tout？ Combien ça fait en tout？ 回答时还要用到 ça fait 这个表达法。 Ça fait 275 francs 25 centimes。 一共275法郎25升丁。Franc 是法国的货币单位，法郎。Centime 是一种比法郎要小的货币单位，升丁。一法郎等于100升丁。关于法语数字结构的特点，请朋友们参见教材第135页。 ça fait 275 francs 25 centimes. Ça fait 275 francs 25 centimes. 我们总结一下关于服装服饰的几个词。衣服的总称。 Les vêtements. 套装。 Un costume. 上衣。 Une veste. 毛衣。 Un pullover. 领带。 Une cravate. 下面我们把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回顾一下。Faire des courses. Avoir besoin de. Je vais faire des courses parce que j'ai besoin de vêtements. Aller à. Ce costume vous va très bien. En soie. Cette veste est en soie, n'est-ce pas? Essayer. J'aimerais essayer ce pullover. Pointure. Quelle est votre pointure? Combien coûte? Combien coûte ce foulard? Quel est le prix de? Quel est le prix de cette machine à écrire? Cher. C'est une très belle cravate, mais elle coûte vraiment trop cher. Ça fait. Combien ça fait en tout? Ça fait 275 francs 25 centimes. 最后我们看看本课中出现的几个音标 E 在两个辅音前发 A Belle Set E 在 B 音节中发 A Quel Vest E 在长音节中发 A Vêtement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Merci de votre aimable attention et au revoir. 再见。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300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三百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您继续收听俄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九课打电话。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девятый урок, телефо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如何谈家庭，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75页，先来听一段对话。 Хочешь, я тебе покажу наш семейный альбом? Конечно, эт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Это ваша общая фотография? Да, это справа. Подожди, я сам угадаю. Это, наверное, твой отец. Вы очень похожи, верно? Да, а это моя мать и сестра. Можно спросить, сколько лет твоим родителя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Отцу 58, а мать моложе его на 2 года. А кем работает?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инженером на заводе, а мать уже на пенсии. А твоя сестра учится или работает? Она работает в поликлинике. Она детский врач. 好，请大家再听一遍对话。 Хочешь, я тебе покажу наш семейный альбом? Конечно, эт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Это ваша общая фотография? Да, это справа. Подожди, я сам угадаю. Это, наверное, твой отец. Вы очень похожи, верно? Да, а это моя мать и сестра. Можно спросить, сколько лет твоим родителя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отцу 58, а мать моложе его на 2 года. А кем работает?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инженером на заводе, а мать уже на пенсии. А твоя сестра учится или работает? Она работает в поликлинике. Она детский врач. 在对话中，我们谈到了家庭成员的一些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说电话也是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现在呢，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79页。在接电话的时候，俄罗斯人会说 Алло， 相当于汉语的喂 Алло。 在拿起电话时，也有人会这样说 Слушаю вас， 请讲 Слушаю вас。 有的人呢，只简单的说 Да。 在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先报出自己的姓名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我是 Ольга。注意俄语的习惯，不说 я кто-кто， 而是说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然后我们会说我们要找的人，比如说我们要找 Саша， 可以这样说 попрос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 телефону Сашу， 请叫 Саша 听电话。 попрос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 телефону Сашу。 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达 Позов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ашу， 请叫一下 Саша。 Позов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ашу。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句式 Можно, Сашу， 请找 Саша。 这里实际上是省略了动词 Позвать。 Можно, Сашу。 如果接电话的正是你要找的人，他会说 Я у телефона. 我就是。 Я у телефона. 或者说 Я вас слушаю. 我正听着呢。 Я вас слушаю. 如果我们接的电话是找别人的，可以说 Подождите минуточку. 请稍等。 Подождите минуточку. 或者也可以省略的动词，只说 Минуточку, минуточку. 然后你就可以说下面这句话 Сейчас позову. 我这就去叫 Сейчас позову. 现在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几句连起来说一遍 Алло. Слушаю вас. Попрос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 телефону Сашу. Подождите минуточку. Сейчас позову. 我们再来听一遍。Алло. Слушаю вас. Попрос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 телефону Сашу. Подождите минуточку. Сейчас позову. 如果对方要找的人不在，您可以告诉他。 Его сейчас нет. 他这会儿不在。如果要找的人为女性，就应该说。 Ее сейчас нет. 请注意不在的人要用第二格表示。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两个句子。 Его сейчас нет. Ее сейчас нет. 如果您是在家里接电话，那么就可以直接说 Его нет дома. 他不在家。 Его нет дома. 如果你想留话，可以对接电话的人说 Тогда передайте ему, пожалуйста. 那么请转告他。 Тогда передайте ему, пожалуйста. 如果您是接电话的人，你也可以说 Передам обязательно. 我一定转告。 Передам обязательно. 如果您想找地方打电话，可以这样问 Гд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звонить? 这附近哪能打电话？ Гд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звонить? 如果遇到对方拨错号码时，我们可以说 Вы ошиблись номером. 您弄错号码了。 Вы ошиблись номером. 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 Вы не туда попали. 您打错了。 Вы не туда попали. 现在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几个句子复习一下。Кого сейчас нет? Его сейчас нет. Ее сейчас нет. Передайте. Тогда пере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Где можно? Гд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звонить? Ошиблись. Вы ошиблись номером. Не туда. Вы не туда попали.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课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复习。 Наш урок оконче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рузья.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